大家可以听我读出。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者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界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苦薄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因为经常记着，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立刻有天使来侍候他。有请王牧师。 今日星期日就会发生一件都颇大的事，就是希腊会有一个公投，这个公投就是决定他们接不接受欧盟所提出来对他们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救助的方案。当然对我们一些小投资者来讲，可能有些人会关心的就是我不理你中间牵涉什么问题，最重要呢就是对债券、股市、那个的冲击、和那个影响。但如果你看回这个的公投的出现，或者为什么这个的希腊债券，就是那个国债的问题会搞到这么严重呢？其实你会看到有两个，其实是普遍现在是存在西方所谓先进发达的国家，其实我们的祖国都很近很近这个光景。那个光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它借了很多钱，根本是他不可能償還的錢。那為什麼會借了這麼多錢呢？有些人就說因為是福利的制度，因為他要支付大量很多福利的開支。就我們都知道歐洲人就生活是很他條的，他們就很希望就過一個是很穩定很安穩的生活，不用怎樣去憂慮、就算不怎樣做或者找不到工作，無論什麼環境出現都好，希望我都会在一个安稳安舒的一个的社会的里面。而政府呢或者政党呢，就为了能够令到他们的国民是开心支持他们，于是乎呢在过往一段颇长的时间呢都是大量的、就是、用这个福利的方式呢来到去维系人民呢对国家那个的信任。于是借钱度日呢就成为了现在很多国家的、那个就是、一个常态来的。到多個地方根本是還不到。好啦，咁歐盟咧，咁佢就為咗要去即係借助呢一啲，即係人哋窮咧，就梗係最好最脆弱嘅時候啦，最好咧嚟到去操控你嘅時候啦。啊，咁你借我錢就要聽我話。咁歐盟嗰度咧就好希望咧係用盡佢所有嘅權力，甚至乎咧嚟到去阻礙咧嗰啲嘅國家。你知道有幾個國家咧，佢連選一啲高官咧都冇權喎。因為歐盟不給你，即是他們那個的、那些叫做什麼霸道霸道那個的情況呢是、很得人害怕的。所以今次呢他、希臘呢他要做一個全民的公投，他就說 你欺負我沒辦法，我窮，但你不可以拿走我那個的自由。於是乎呢今天這個公投裡面呢其實牽涉了很多人呢，即是對我們覺得是一些很基本的東西，譬如人民想要一個安舒的生活，想有得到保障，不想遭遇一些他不能夠去承擔的患難或者環境。而有權有勢的人他就覺得既然我有權有勢，我就應該好好的去運用來到去保障我自己。所以安穩權利和舒適在這個的、就是全民公投在希臘這個的、 債務的危機裏面，其實你會發現跟我們的生活都是很接近。剛才講過幾樣東西，即是一個安舒的生活，好像剛才熊仔餅說的一樣，他希望的生命得到一個保障，又或者是有權的人，他希望他能夠運用他擁有的東西帶給他最大的滿足。這個就是我們覺得是很合理，是很基本的，我這樣去追求是無可厚非的。所以今天這段的經文，我們看耶穌受試探，其實你會發現耶穌他受那三個我們都很耳熟能詳的三個的試探裡面，其實那個本質都是希望代表了人一個很基本的一個渴求，我肚餓，我立即可以得到溫飽，我有危難的時候我得到有保障，所以在聖殿跌下來會有天使來到會托住他，又或者能夠擁有萬國的榮華，可以過著一個很優越，他擁有權利或者一些優質的生活的時候，他就可以對身邊的人或者環境是能夠去操控，而不是被操控。所以我們都是活在這三個的試探裡面，而當耶穌他勝過這個的試探，又讓我們知道，第一，試探是必然有的，但是我們是可以勝過試探的。而勝過試探對我們的生命來說，不單止就是叫我們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那麼簡單，而是我們唯有勝過試探才能夠活在上帝那個的心意裡面。剛才熊仔餅他說了，人生裡面是最大的一個的、就是、目標，就是你活出上帝在我們生命裡面的藍圖。而魔鬼對耶穌那個的試探，就是想他離開本身上帝為他預備的計劃。這個計劃太難了，擔子太重了，所以魔鬼就跟耶穌說，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做人為什麼做到這麼辛苦呢？完成工作就可以了，為什麼可不可以完成工作得來又選一條是相對容易一點，沒有那麼難的呢？你做事如果同一個結果，有一個是比你很大的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有一個歇下都可以達到同一個結果的，那你會選誰呢？當然是歇做了，是吧？人的角度來說，耶穌所受的試探的本質就是這樣。所以呢，為了耶穌為了會告訴我們他勝過試探，而且唯有勝過試探你才活在上帝那個的藍圖裡面，所以他就在這個事件裡面讓我們看到試探的本質和如何他能夠勝過試探。好，那你留意這三個的試探呢，我們再說就是耶穌禁食四十夜之後餓了就肚餓，那個試探者就進前就跟他說，如果你是上帝的兒子就不如將這個石頭變成食物啦。如果我們看回這個例子，其實其他那兩個即是說在殿頂裡面跳下來而有天使托住和得到萬國的榮華，這三個的試探其實它有一個共通之處的，那個共通之處就是什麼呢？其實看上去都不算是什麼試探來的，拿這一個為例，將石頭變為食物為例，你留意到就是他這個事件，就是這個試探的出現是在禁食之後，是吧？是禁食之後，那你不是說禁食當中，就是你禁食就好像一個 commitment 來的，就是、啊、我這段時間我就禁食了，這樣你中間譬如25日、28日啦，魔鬼走出來喂這麼辛苦啦，辛苦做什麼鬼啫，吃一口先咯，這樣這個就應該是試探了，是吧？但是他已經禁食完了，那你禁食完吃東西有什麼問題呢？那即係冇問題啦，係嘛？即係你放咗工咁，你放咗工，你唞一陣咁樣，咁你唔覺得個試探嘛？你翻緊工做緊嘢，你好攰，哇！即係中下，點諗辦法去恰一陣咧？咁嗱，咁嗰個係試探啊！咁你放咗工咯喎，咁都算係試探？咁嗱，呢個嘅試探咧就唔係好似係試探。第二個就係喺殿頂裏面跳落嚟也好，或者萬國嘅榮華都好啦。咁對我哋一般咧喺生命裏邊咧，即係我哋覺得最難嗰啲嘅試探咧，就應該係咧係好嚴厲嘅，係嗰啲點講咧，即係好 critical 嘅，或即係我哋一般會諗嘅就係死人冧樓啊、大病啊，又或者咧係即係人生咩交叉點啊 ，OK 啊，人生嘅交叉點啊咁裏邊啊，咁你話呢啲係好大喂呢啲嘢。 不是什麼大問題來的。簡單來說，即是說其實耶穌做與不做呢，都不算是一些很壞的事，除了最後那個就是向魔鬼跪拜，是吧？啊，即是你不可拜別的神嘛，即是除了這個之外。但如果你看回這三 個的試探呢，剛才呢講過的本質，你看回的時候其實就是反映了呢，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生命裡面剛才都講過了，是很基本的需要。基本到什麼呢？就是你覺得我如果要去爭取這些個人的需要呢，是很合理的。譬如將石頭變成食物一樣，如果我賺一萬幾千，然後我就過一個很豪華的生活，那你就覺得這些叫做什麼？喂，你中叫什麼？喂，這種老師，這些叫什麼好啊？啊，咁都叫得過且過？你冇聽書，哎呀，你暴露咗，你冇聽書啦，小頭，哎呀，呢叫咩啊？衝大頭鬼，啊，衝大頭鬼，哎呀，嗱，比較係啦，比較簡單啲，衝大頭鬼啱。咁但係如果我賺十零萬，好似頭先啦，熊仔餅講嗰個朋友咁樣，係嘛？咁我住好少少，咁我仔女讀好嘅學校，我出入食啲好啲嘅地方。咁你會唔會話佢好唔應該啊？好正常啫喎，我咁辛苦揾嚟，咁我按住我嘅能力嚟帶俾我過一個即係合適嘅生活，除非我使大咗啦，衝大頭鬼就話啫。我假設唔係，係喺個能力範圍裏邊，我帶俾自己最大嘅快樂。咁請問有咩問題咧？嗱，耶穌嗰個面對個試探都係咁樣啦，因為將石頭變成食物係佢嘅能力範圍裏邊嘅事嚟噶嘛，係嘛？亦對人冇影響噶嘛，啊，唔會話買即係食咗個面，即係將石頭變咗麵包之後，會影響個經濟，咁咪冇人買麵包咯，咁咪影響個麵包商咯，嚇，啊，你唔會諗到咁樣去話嗰件事係唔道德唔合法噶嘛，係嘛？喺佢嘅能力範圍裏邊，亦都係唔係禁食嘅過程嘅裏邊，而係禁食後，咁冇乜問題喎。嗱，呢個就係正正我哋要諗嘅。頭先紅仔餅嗰個嘅即係反省係，我覺得男人好少會咁，你做乜鬼啊？即係男人，真係好少會咁嘅喎，真係啊，即係比較邊方面啊？哦，即係哦，係啦，即係王健咁樣自己喺度嗰啲叫做咩啊？若有所思咁樣啊，好似即係嗰啲啊，係咯，咁情即係咁 sensational 咁樣，好少有啊，咁沉鬱啊咁樣。好啦，咁佢嗰個諗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正正就係對現代人嗰個嘅期望咧，一個好大嘅對照啦。現代人嘅期望就係我揾到嘅我就使，係咪？我可以買嘅我就買，正常不過我過一個我自己心願嘅一個嘅日子。第二個咧就係試探頭先都講啦，就係，我哋好希望咧喺我哋生命裏邊咧係得著保守啊，唔會受到禍害嘅，無論社會福利帶俾我一個嘅即係 security 咁啊。前幾日咧最有趣咧就係，有人上嚟追訴啊，我哋一陣都要傾嚇，就係，是，我哋呢度裝修咧，係我呢有時間先分享啦。總之有人嚟追訴，咁啊追下咧，追到咧我哋傾咗個幾兩個鐘，但係唔係再講追訴，我幾分鐘已經打發咗佢啦。咁然後就同佢講人生啊。講佢嘅生命啊、成長啊，係係係啊，咁啊傾咗個幾鐘啊，咁講咩咧？咁嗰個師傅都幾好喎，做幫我哋做地板嗰，那個。原來咧佢又喺澳，佢係澳門人，又可以攞香港身份證。原來澳門有5000多蚊 security 㗎，每年啊，每個月啊。佢話佢計埋香港嗰份咧，我幫佢計咗有8000多蚊，所以佢話退休無憂。咁我但係咁你諗住做咩？咁即係我哋又傾啲人生問題啦，咁做咩為咩咁樣嗰啲啦嚇。咁啊 OK， 咁但係。哇！好開心，我聽到之後，我想問佢點樣入籍澳門？我即刻問佢點入？8000多蚊加埋嚇，係咯係咯，未計派錢喎。咁你好想，你好想生命係咁樣啊？即係你有保障咯，即係大家都好努力。咁你得到嗱，仲有呢一個係合理嘅，因為頭先啊紅仔餅都有講過咧，佢嘅期望咧係按住上帝嘅應許而發出嘅。即係叩門就開門嘛，問你攞餅，你唔會俾條蛇佢噶嘛，唔會咁玩嘢噶嘛，上帝係嘛？因為我哋係上帝嘅愛子嚟噶嘛，所以喺我哋嘅主禱文裏邊，我哋都係講，我咪有個飲食，求主賜給我們，係咪？ 咁呢個都係好似一個好合理，即係話上帝就係我嘅保障啦，係我生命嘅保障，係我嘅磐石。我哋唱歌頭先咪一句都就係咁啊，啊，係我嘅磐石，係我嘅保障。咁所以亦都係好合理嘅。時間關係，要跳第三個咧，就係講如果得到萬國嘅榮華，呢度咧又係好搞笑，因為其實萬國嘅榮華咧就本來已經係屬於耶穌噶啦，即係冇理由要求佢攞啊。咁但係我哋係咁怪喎，即係其實你嗰樣你已經有噶啦，但係我哋竟然會問魔鬼去攞啊？你明唔明啊？其實佢係有噶嘛，即係你使唔使翻屋企嘅時候咧，嗌你老婆開門俾你噶？老婆開門俾我。而開門俾你嘅時候，你好感謝，謝主隆恩啊！哎呀，感謝你竟然開門俾我咁樣。喂，大佬，嗰間屋你有份噶嘛？嗰間屋係你噶嘛？係咪？你享受嗰間屋嘅即係舒適啊，咁係應該噶嘛？點解會求咧？咁所以嗰三個嘅試探咧，睇上我哋都唔算係一個咩，真係好大嘅試探，但係。我哋用古龍，雖然大家可能唔知邊個叫古龍，即係同以前就同金庸啊近乎齊名噶啦。不過當然真係其實一段距離嘅。古龍就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講咩啊？好多嗬，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最安全嗰句咧，啊最老土嗰句啊，最危險嘅咧就係最安全。咁今日個主題咧就係講最大嘅試探。咁有兩個嘅情況咧係最大嘅試探。第一個情況就是剛才我們所分析的三個的試探的本質，就是最不像試探的試探就是最大的試探，因為你不覺得是試探嘛，你覺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嘛，是吧？我生活安穩，我用我的資源得到最大的滿足，而 我追求我擁有的權力能夠帶給我一種的優越感。你讀書為咩咧？升職為咩咧？著衫著靚啲，或者我哋在生活裏邊咧，即係累積好多一啲，即係希望做到一啲人哋做唔到嘅嘢。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可以經驗到嗰種優越感帶俾我哋嘅滿足。咁所以你唔覺得當我要去追求呢幾樣嘢嘅時候咧，會有咩問題㗎？嗱，所以魔鬼咧俾耶穌呢三個嘅試探咧，其實正正就係反映咗。最在我們生活裏面最沒有什麼問題，你不覺得你需要用，即你不會放到一個 category， 即你處理這件事。那我們有些時候會，你處理事的時候你都會將它分類的嘛，這些是日常生活，是吧？有些是一些可能你要去要計劃要去，譬如買樓，你買樓你不當是日常生活，除非簡老闆那些是啦，即是日常生活來的，你哦買，那我們不是，那些是一件即是大事來的，是吧？大事來的 ,OK? 那呢就結婚啊，這樣生仔啊，這些是人生大事來的，是吧？那呢有些你會看為一些禍患來的，譬如親人的離世啊，你自己有病啊，是吧？你會自己將這些分類的嘛。你好多時候你就不會覺得我想賺多一萬幾千，你不會看為試探，我想吃好一點，你不會看為試探，因為太正常了，太基本了。所以如果你不會用一個試探的，你不會看，你不將會看為試探這個 category， 因為不同的 category， 不同的類別是有不同的對應方法的，對嗎？如果去到試探這個類別呢，咁我哋咧，即如果你自己將佢擺為試探呢個嘅裏邊啦，你嗰個嘅alert 啊，即係嗰種嘅警覺性會強啲噶嘛，因為嗰個試探嚟，唔係日常生活啊嘛，係嘛？你食飯唔會企到噶，上帝今日俾我煲飯，你唔會煲，即係唔好煲窿啊咁樣啊，你唔會啊，係嘛？你未去到咁樣嘅階段啊，咁你好辛苦啦嚇。啊、但係咧，如果你聽日嗰個嘅要面對考試，或者要放榜，或者人生一定很大的決定，你才會在祈禱、啊、上帝 求你讓我平安地度過，是吧？因為你看為那個是一個生命裡面一個很重大的事件，或者甚至乎一個試探。如果你看為試探的時候，你就會用試探的規格來到 去對應，是吧、啊、所以昨天、啊、即是7月1日那個即解放軍砰砰砰放飛機大炮那些，你不會想著是那些什麼，不是 唔係對付嗰啲叫咩啊？即係車遊行嗰啲啊，車遊你咪響度豬咁啊！你唔會啊，係嘛？咁你應該嗰啲啊，睇上應該係即係對付嗰啲，即係作戰嘅。你個規格啊，你唔會期望係嘛？鎮壓咁啊，呢啲啊蕭公子做得㗎啦嚇，係即係佢哋嗰個類別處理㗎，唔需要出到解放軍。好啦，因為未係到戰爭啊嘛。好啦，咁但係咧就如果我哋就係你唔將佢擺喺呢一個試探嘅類別啦。咁我哋就會用一個低嘅規格咧嚟到去應對啦。譬如常理啦，我嘅感覺同埋我嘅經驗啦，因為夠殺啊嘛，即係夠做啦嘛。咁但係咧呢段嘅經文咧就正正話俾你聽，其實生命裏邊有好多我哋睇為係日常常常去面對嘅事咧，佢嘅本質係試探嚟。如果佢嘅本質係試探嘅話，即係話你去應對嘅時候咧，你就要擺佢喺呢一個嘅類別，就用翻相應嘅規格，你先至可以對付得到啦。咁相應嘅規格當然係咩咧？就係聖經裏邊呢度講啦，就係你要捉緊聖經嘅説話啦。所以我哋好多時睇呢段經文，好多聖經書都話俾你聽，耶穌去回應嘅時候咧，佢就會問啦：究竟我喺呢件事同上帝嘅教導同屬靈嘅原則有冇衝突先？係嘛？就正如頭先我講，你煮飯嘅時候唔會諗嘅係嘛？食牛扒定食豬扒，究竟上帝有冇衝突咧？你唔會諗。咁但係耶穌就會講啦，就係、是、原來有好多我哋生活睇上去係好平常嘅事咧，其實個本質可以係試探，而你就需要用試探規格，譬如就係捉緊上帝嘅説話，你要問究竟上帝嗰個嘅心意。是什麼上帝的教導是什麼，以至到我就要問究竟我這樣做會不會不單止是違反了，我們不要經常單是用一種好像做錯事違反聖經的一些教條這種心態，不單止是這樣，而是個經文就遲些我們就會見到，他告訴你因為你不當他是試探的時候，你就會離開了上帝那個心意，因為你睇為你中意做嘅嘢咧，嗰啲係日常生活，你就漸漸咧，你嘅生活嘅焦點咧就擺咗喺你自己要嘅嘢，因為嗰啲你覺得係好簡單啦。上帝唔會過問嘅，唔會 challenge 你嘅，上帝唔會特別關心嘅，所以我自己處理就用我慣常嘅方式，用我嘅諗法去處理就得。咁所以於是乎，我喺處理大部分嘅事情嘅時候，我日常生活嘅時候，上帝咧就顯得係好遙遠啦。因為點解咧？你唔需要。你不需要 call 到他來嘛，是吧？你不需要叫到他來、啊、所以平時、我覺得消防局對我來說都很遙遠的，我覺得近就因為、David 泊的車在這裡，我們覺得、很方便這個感覺讓我們覺得近，其實平時、就是、我們不覺得他的存在是很近的，是吧？我沒什麼需要，就是這麼幸運，上帝保守，暫時沒什麼需要。好了，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是覺得，因為你將大部分我哋日常所面對嘅事咧，你睇為係平常事啊，用平常心去處理就得啦。咁上帝就冇咗佢嗰個嘅角色，因為你唔需要揾到佢。好啦，第二個最大嘅試探係咩咧？就係你唔進入嗰個試探，即係話你知道嗰個係試探，但係我避開佢啊，我避開佢，即係我。bypass 咗 skip 咗呢一個嘅挑戰，咁你會覺得你有啲時候咧，前面呢兩個，有啲挑戰咧，你係可以有得揀嘅，你係可以跳過佢嘅，係咪？即係譬如我唔會挑戰自己玩蹦珠針咁樣，係冇乜必須性，我一定要玩蹦珠針，係嘛？咁但係有啲挑戰咧，好似耶穌所面對呢三個嘅試探就係啦。嗱，呢三個嘅試探咧，其實有尤其係第二個同埋第三個咧，佢最狠毒嘅地方喺邊度咧？特別喺第二個咧，就係耶穌魔鬼咧就同耶穌講：如果你係嗱，你見到佢兩次都係咁樣講嘅，第二次咧個試探裏面都係你若是啊，如果你係上帝嘅兒子，就跳落去啦。咁啊，呢度咧就有兩，起碼有兩個嘅含義啦，即係魔鬼咁樣嘅問。第一個含義咧就係、是、你既然係上帝嘅兒子， 即是说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使用的，譬如使用这个权力，是吧，去得到保护，这个是你应该有的，你是王子来的，有人服侍你是很正常的。第二个这个的这句的说话，即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说话可以有包含少少屈机的意味在里面。你既然是了、如果你是了，是吧、那不如你给我们看看，你让我们看看，让我们见到你就是上帝的儿子。咁嗱，我哋喺聖經喺福音書裏邊嗰個嘅描述，我哋知道其實耶穌行神蹟，佢教導，即係佢講咁多嘢，做咁多嘢，其實最終嘅目的係乜嘢？讓人哋知道佢就係神嘅兒子，係咪？就係呢個嘅目的嚟嘅。頭先我都講啦，即係如果有同一件事，譬如同樣做10,000元生意，你去 call 客10,000元生意，一個係好容易嘅，一個係好難嘅客，你會做邊個咧？咁梗係容易嗰個啦，咁都係同一樣嘅生意額啫。好啦，因為目的結果係一樣嘛。如果耶穌嘅目的就係要人認識佢係神嘅兒子，喂，總之人哋叫哇，你係神嘅兒子啊，哇，勁啊咁樣啊 ，OK， 嗱呢個就個結果係嘛？如果結果係咁，咁而家咧就喺耶穌面前有兩條路咯，即係魔鬼仲同人講啦，有兩個嘅方法讓人知道你係神嘅兒子嘅。第一個方法就喺殿頂裏邊跳落嚟。大家咧就哇然拍曬手掌，又話哇乜水啊！哇佢係神嘅兒子，哇掂咁樣。第二個 option 就係十字架。咁俾著你係耶穌，如果個結果係一樣，即係眾人都認得出你係神嘅兒子，咁你會用邊條用邊個方法咧？咁點解唔選擇喺殿頂裏邊跳落嚟？大家拍曬手掌，就知道你係神嘅兒子啦。點解？要走上十字架呢，這個就是那個的試探的那個風險，也是主題裡面所說的最大的試探，除了說不像試探那些是最大的試探之外，另一個就是 你不想 engage 在那個的試探裡面，就是那個的挑戰裡面，你覺得你有得選擇，於是乎你就選了一個對你來說是容易接受的。很多時候我們過基督徒的生命都是、基督上帝都是想我們去信靠祂，都是想我們去依靠祂，那你依靠祂有很多方法的。一，譬如你找工作你可以依靠祂、OK? 第二，你買不到樓或者找屋要找屋租樣你可以依靠祂、OK? 這些事上面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去經歷對上帝的依靠。第二個呢度嘅經文咧，話俾你聽。第二種嘅方法，你去經歷依靠神嘅咧，就係勝過試探啦。OK， 嗱，兩種嘅方法喺你一啲心願未達成嘅心願裏邊咧，你可以藉著呢啲嘅事去經歷上帝，去依靠佢。一啲咧你不能夠戰勝嘅挑戰喺生命裏邊咧，俾你嘅磨練嘅裏邊咧，你可以經歷佢，去依靠佢。請問，俾你揀，你會用邊個方法？都是經歷上帝的偉大，是吧？都是見證上帝的能力，都是呢他覺得上帝很照顧你，很愛你。那為什麼我要選擇難的方法？於是乎呢，我們個人自己都在選擇，不單止David開始的時候問我們今天選選開心還是不開心這樣去過，我們都是選選著究竟我用什麼方法來到去經歷。我作為我是神的兒子，你是神的兒子，有兩條路，一過一個很舒適，因為你是神的兒子嘛，你是有錢仔嚟噶嘛，即係屬靈嘅角度嚟講啊，屬靈嘅角度咋 ？OK， 即係你有錢仔嚟噶嘛，咁你可以享受嘛。但你是神的兒子咧，咁你亦都有很大的責任啊。咁你亦都可以咧，係去履行你作為上帝的兒子。耶穌佢就係選擇咗難嗰條路，點解唔敢做？就不單止是為了話，即係去震驚世界啊！你知啦，你要打動人咧，梗係用一啲比較嚇，即係叫做咩盜肉啲嗰啲方法嚇。即係你諗住咁樣，咁我相信上帝唔係要為咗水嚟噶，唔係啤酒嚟噶，唔會啤酒樽嚟咋啊？咁咧就將酒變水啊！我講到邊度啊？是選擇難的，是啦，不醒的， 選擇難嗰、那個，定係你選擇容易嗰個咧？我哋覺得我有選擇，所以我可以選擇一個喺工作裏邊不斷去晉升，揾多啲錢，然後過一個舒適嘅生活，非常合理嘅，冇人會咒助你嘅，冇人可以 condemn 你，嚇乜你咁咩咁樣嚇？因為喺現實喺現今嘅角度嚟講係好正常，你都可以選擇去尋找上帝喺你生命裏邊咧嗰個嘅藍圖。咁呢個咧唔容易嘅，係會辛苦嘅，係有啲會迷茫，甚至乎咧要擺低好多咧你唔想要嘅嘢，擺低啊 ，sorry， 啱相反，擺低好多你追求嘅嘢，要攞起一啲咧你唔想要嘅嘢，係咪？呢個十字架個意思就係咁樣嘛。咁所以點解話試探嗰個嘅本質唔單止係要你去跌倒犯罪咁簡單喎？試探嘅本質點解話係離開神咧？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喺生命裏邊都係有兩條路俾你揀啊。正如喺《生命記》裏邊都係講咗嚇，今日我將禍福陳明喺你嘅面前，然後摩西要講咩？你哋要揀選生命。我哋今日無論你係基督徒或者唔係基督徒都好，其實你都喺度揀。我究竟我想过一个怎样的生命，我的生活是怎样，怎为之最满足。世界告诉你，你越拿多一些，你比其他人好，比其他人多，你就满足。耶稣说，你放低你的生命就得着生命，你就走一条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有最大的荣耀。不是你有荣耀，是上帝得荣耀，和身边的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咁所以呢個嘅選擇，今日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度面對緊。你翻一間嘅教會，你想過一個係好温馨、好簡單，翻到嚟即係大家係即係好舒服啊嘅教會生活，定係一個咧係能夠挑戰你屬靈嘅生命，能夠搞動你而家個生活，要你做一啲好難嘅決定，要你擺低你自己一啲好期望得到嘅事物，你個人嘅心願，而係你為其他人嘅緣故。所以今天這段經文耶穌告訴我們，祂為我們去勝過試探，不單止是上帝那個的計劃，因為上帝那個的劇本裡面就是講了祂耶穌來就是要去完成人不能夠完成的那個的工作。因為以色列人摩西帶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在曠野就是受不了這個試探，就是在這個試探裡面去跌倒，就是想吃東西的時候就吃，就是因為在吃的地方裡面呢就得罪了上帝。所以耶穌所面對第一個試探就是跟當時的以色列人是同一樣的試探，肚餓了吃吧，頸渴了喝水吧，你要得到引領求上帝吧，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生命就只會越來越自我中心，連上帝都是為了來到去服侍我們而存在的，不是我們為服侍上帝而存在的。所以這個的試探那個的本質，剛才你說不單止是說 你犯罪在道德上犯罪那麼簡單，而是你將你的生命就是調教到究竟你以什麼為中心，先哪樣才是你生命裡面生活裡面最核心的呢？如果我們將生命裡面大部分人看為個人的選擇，生活裡面的人，而不是將它擺為一個試探的那個類別的裡面，我們的生命很自然就只不過是按你的能力來到去面對，慢慢我們就沒有了上帝，也都不覺得上帝是怎樣是我們生命那個的主。就正如魔鬼要去試探耶穌的，就是為什麼要走條這麼難的路呢？結果都一樣，你結果你都是得永生的，是吧？你吃啊，真的很坦白說，上帝恩典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你吃過，只要我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放在耶穌基督身上， 你是可以承受永生的，你是可以。現在這個就是試探，你是選擇這條路還是選擇一個被上帝使用的路？如果耶穌不是選擇被上帝使用而要去犧牲他自己的話，我們今天我們就不能夠得救。如果我們個個都是過著一個舒適很自我的生活，請問怎樣能夠在人家我講未信的人 怎樣在你的身上見到上帝的能力榮耀呢？他怎樣 在你 Starbucks 在那裡那叫什麼 Hot 咖啡不是飲咖啡碳咖啡、隨便、有一個字我不知道怎麼讀、就是飲咖啡的時候可以很悠閒。 我不是說這樣是罪，大家不要誤會， 我們有時都會這樣做的但是怎樣人家會在你碳緊咖啡的時候他見到上帝的榮美，他怎樣在你碳咖啡的樣子裡面他生命得到祝福呢？如果你做得到的話請你教我，我都很想，我都很想能夠做得到，是吧？我們如果 post 我去哪裡旅遊去哪裡玩的照片而令人家面對他的病患他會得到鼓勵的話，那我會將我所有旅行的照片我 post 出來。如果人家看到我吃的東西是很精美而令到他人生充滿盼望的話，我也都會天天跟人吃最好的食物。但事實真的不行，不要說不行，就好像這幾天就是台灣塵爆的時候，原來有一個以為同路人走去，都可能中間原來是牽涉一些、個人的背後的 agenda 而受到批評。背後的故事我個人即坦白說真的不了解，即不能夠即隨便這樣去 comment。 但是剛才我們就說了，你看為你將這件事看為一件普通的事還是看為一個試探呢？如果我們只是看為一件很簡單的事，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去做，那你就忘記了原來中間的人有其他的人當事人有不同的理解。我發覺這件事都令我覺得即做人很難，是吧？你一個以為是過來人走去，那可能他背後真的有他自己的 agenda。 那你說見到他這樣的即他的樣子又說哎呀我將來就是這樣我會很害怕這樣。咁之前我哋喺個 group 裏面都講笑咁講，叫阿小頭去噶。咁又叫阿小頭去，咁假設又叫啦。咁哇，見到個女仔咁靚嘅，哎呀，即係自慚形秽啊，係嘛？哎呀，咁又好傷心。哇，咁好難喎。咁叫我去最好啦，係嘛？即係話醜唔醜，話靚唔靚咁樣啊？可能呢啲咁樣啊，中庸啊，平庸啊，我真係諗唔到啊！即係你我唔知開始唔知點樣去服侍人啊。但係呢件事咧，就係、是、你。都要問，就是不是原來每一件事不是我們想得那麼簡單，就是你要很小心的來到去處理，你看為是日常一件很普通的事，還是你了解原來當中裡面我們都會問我每做一件事是幫助人祝福人還是傷害人，我們自己要很小心地去理解。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弟兄姊妹在這個的教會，你知道我們選擇的不是一條、我們不想選擇一條輕鬆的路，是一條對我們生命有挑戰的。我們回來不是要聽一些很輕鬆的訊息，不是很簡單的訊息，不是聽一些感人的見證而已，而是我們要問究竟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教導在上帝的說話和啟示裡面，究竟我應當怎樣去調教才願意而且是有能力去接受那個更大的挑戰。上帝是要藉著試探使我們的生命是更偉大，不是要你去跌倒。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在耶穌那個的恩典之下，我們一起都去面對接受這個這麼大的挑戰，更大而且讓我們生命可以走去更闊更深，也都是更有力的來對祝福人。剛才開始的時候講到這個歐債的危機，對於我們這些小投資者來說，我們都需要一筆錢、又沒有物業的人來說都真的需要一筆錢過最後那幾年，希望還有啦，希望有最後那幾年。所以這些不是、不是說對我沒有影響，今天我都有點緊張究竟這個，但是呢我更加希望呢人民是能夠做一個自決。我們需要的呢，我們更偉大的呢就不是即不是更偉大的事物，不是一個更舒適更安穩的生活，是真的你知道怎樣去為自己爭取是真正的公義和真正的自由、在這個星期都有些憂慮的、經濟的情況裡面，我記得剛剛星期一在、家樂的畢業禮裡面，我就聽到一個的牧者他分享，他就說被呼召的人呢是保羅說的，就是使人得富足， 聽到的時候心裏面很大的感受，我都想自己富足，但聖經說最大的富足不是你的富足，是你使到人的生命得富足。所以我心裏面很按Teddy仔的教導，成日就諗翻一啲嘅畫面嚇，即係自我提醒又好，催眠又好啦，就係、是、啊，原來我見到大家咧喺同我哋一齊分享嘅時候，你流露嗰種好滿足嘅笑容啊！但下次唔使夾硬做嘅，我見到你係真定係假，我做咗幾十年人咧，我分得出嘅。啊，我見到你喺即係大家分享嘅裏邊咧，係啦，流露嗰種唔係因為我講笑，係因為信仰咧，流露一種滿足。流露一種你知道好像更貼近上帝的時候，我就知道你的生命更富足，我就更富足。我都願意上帝給勇氣我，是揀一條這樣的道路，就是使人富足，不是單求自己富足。願主都祝福賜能力給你們每一個，使你們有勇氣能力揀選那條更難但是更偉大的道路。阿門。